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，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 依恋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。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 相见，到那天，绝不再让。

声都有爱你的铁证，为何苦不可万亦是罪名，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，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，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，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。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？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？ 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，我回来喽！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